怎么对你诉说？不要紧。

有点错挽留，无谓也去冲痛接受，害怕只争落后，仿佛栖身这小宇宙，渐渐不懂何数与分忧。啊，当我想。仿佛栖身这小宇宙，渐渐不懂何数与分忧。啊，当我想到求自由，无奈也需交出笑口，不去有点错或漏，无谓也去痛痛接受，害怕只得落后，仿佛栖。这小宇宙渐渐不懂何数与分忧。啊，当我想到头前有。 是爱上你眼神，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他看似漫不在乎，转过身体，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，照了无限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一水一灯笼，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，你是造物的恩宠。

日出要长路，日光过山跨岭射到，如像我永不愿停下脚步，一心如凤凰悠长。 分不清是非。